创维特约之锵锵三人行由创维电视赞助播出，精彩想重来就重来，创维可露大夜精。 锵锵三人行，诸位，孔先生今天来了啊，阿宝更是好久都没见到， 好久，快两三个月了。 但是呢，这个你一来就碰见不幸的事情啊。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啊、这几天都在这两天都在说嘛。 嗯。 齐齐哈尔 啊， 第二制药，哎，这真是不见棺材了 啊！我 落泪。 这事儿我知道，这事儿我听说过、 啊。死了四个人，死了四个人， 而且还是死在广东，还不是在东北。意思就是说，这个药其实已经遍布全国了那种感觉。 这是什么假药？这是毒药啊！ 啊，毒药， 一辈子这个毒啊都没法清除干净，全世界都没有解毒药。 嗯， 现在那些还活着的人在做透析，不但是肾受损害，什么神经，哎呀，我那天看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中国人多呀， 嗯， 所以咱们这人呢、啊，病人就是药检员啊，就给你试试，死了啊， 有问题， 这药是假的。阿宝，还曾经在咱们节目里骂过这个， 对， 我发现咱们真是圣人呢，全说着了，不但阿宝骂过这个假药 啊， 而且呢，过去长达一个星期以来，我频频。你半开玩笑的说，提倡真为荣，假为耻，结果就真的出了这个医药行业，我觉得这个是耻辱啊，这个。 所以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心里觉得说，难道真的要等到出事了，大家才觉得这个事情这么严重吗？我记得那次我上次不是在讲，就是有关于电视上的有关于医药新闻或者医药广告的这些东西，我就已经觉得特别不能理解，因为所有的那些广告里面都没有打出这些药其实是经过国家认证，好，今天尴尬了，这些药还是经过国家认证还出事了。 所以有网友在那较真呢，说这个药叫劣药，不叫假药。说你说假药，他这个药厂出来的药可都是国药准字啊，原来是国有企业啊。那你这， 我觉得叫什么名我也无所谓，反正都是杀人的药啊，就是杀人的药，吃人的药。阿宝说这个现在出了大事了，其实这些年来出了多少事了，若干年前就有这个山西假酒，是吧，喝假酒把人喝死的，一直喝到惊动了这个总书记打电话，是吧， 你还甭说，我最近回石家庄，我们河北无极县刚刚有两个农民喝假酒眼睛喝瞎了 啊， 你知道吧，就是哎，我觉得这里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一块喝酒，喝酒突然间这老人发现眼前别影， 看不到了， 模模糊糊，胸口憋闷，不是喝醉了也是这症状吗？后来说远看越来越不行了，这怎么办呢？原来他们乡间呢有这个检验假酒的方法 啊， 就是先 拿银针呢， 不是倒茶进去，一看这酒哗变黑了， 哦， 然后呢又放露露，有一种饮料叫露露， 对，露露， 露露一放进去，一看这酒变成豆腐渣了。 嗯， 现在这俩人的视力啊，据说反正也得到医治，再恢复哈、啊，只能看到几十厘米。但是医生讲啊，就喝假酒造成的，有可能引起这个视神经萎缩。 嗯， 那就是终生就是 失明， 近乎失明， 近乎失明了。 你说这个， 所以我说凡事啊，这个从口入的东西，以前说病从口入嘛，从口入的东西，它不能假。我觉得你买件衣服假了也就无所谓，你买阿迪达斯的可能是假冒的，但是这衣服还能穿，说实话啊，穿的我无所谓啊。比如说买本书是盗版的啊，这个我也就是少赚一本书的钱，无所谓啊。但是这个凡是从口入的东西，如果是假的，这其实在我看来是属于谋财害命。啊，这是谋财害命罪啊， 真是 啊。 嗯，我也觉得特别可怕。其实就好像我们之前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聊到有关于我们到底还能够相信谁。比方说我们可能在生命当中或者在生活里面多少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遇到一些小奸小恶什么的，但是我们都相信整个大的环境还是我们值得信赖的，我们还可以存活下去。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多的关注，就是因为最大的那个我们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对， 就是国家，我们都国家已经说 OK 没问题了，我们就 看到国家是 OK 没问题了，国家我相信你，咕噜咕噜咕噜，然后我就死了。我的妈呀，这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事。 真是，就人家讲啊，就说你等于说，当然不是说什么药监局的去检查没检查出来的问题，而是说呢，你这个国药准字那就是等于政府为你这个 背书 担保啊，担保，你这个得给政府的信誉。 抹黑多少啊？ 其实我看那个这个阿宝是比较单纯的，他比较吃惊哈。其实这个消息我看了之后呢，我从情感上并不是太吃惊啊。我现在好像就已经到了一种那个泰山崩于前不变色的情况， 超脱。 我觉得出大事儿，或者说，我觉得这事儿， 我倒不是超脱，因为这种事我见的太多了啊。除了那个我生活中的、媒体上的、朋友们讲的太多了，所以我现在我由这个我就想的是，我们现在还能相信什么？是吧？你吃药，这药可靠吗？你买一种食品，这食品可靠吗？我一个当老师的，我看到别的学者的一篇论文，我怎么能知道这论文不是抄袭的？啊，所以我想到方方面面的事情。 我跟你说，我最近看一个电影，就是美国那个撞车啊。哎，其实我觉得他得奥斯卡奖是应该的，就是跟这个段北山相比，因为他关注这个社会啊，他更 全面了 啊、更全面。他讲啊，这撞车，美国社会的一个冲突，这冲突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不同种族的人之间呢，没法信任。比如说，俩白人走在街上，对面俩黑人，这白人赶快躲开。说为什么你要躲开呢？他就片子里有一种感慨，就说咱们现在美国人，人跟人之间互不信任，很疏离。为什么呢？说到底是谁把这么多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给凑在一个国家，所以会发生这种冲突吗？可是呢，我觉得在表面上，现在咱们也是这样。谁都不能信任谁，但是呢，原因照我看，就是假为荣，真为耻。 你是 假的东西， 这倒不是，倒不一定非要联系这八荣八耻啊。我说，人家美国这个还是有一个种族的这个矛盾纠纷在里边，咱中国人都没有这个种族矛盾纠纷啊，他也互不信任。你比如说，我家里我请工人来帮我装修房子，是吧？这个工人说，你先把钱给我，我再给你装修。我说你先给我装修，我再给你钱，是吧？这两边其实都有心理不信任，是吧？他怕的是干完活我不给他钱，那么我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不相信我呢？我一大学老师，我怎么能不给你钱呢？ 谁相信你是大学老师啊？ 我怕的是 证明出来看一下。 我怕的是什么呢？我怕的是我给他钱，他不给我好好干活。其实大家这个事情，其实我想双方心里可能都不是想骗对方，都是怕对方骗自己。 是， 而这个骗呢，又是有事实做根据的，因为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怕落到自己身上。 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为什么说，我说这种咱们现在人不能信任人，是因为有痛楚的经历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我就看撞车这个电影，我想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说起来也挺不好说。好比方说，我现在感觉啊，我回趟家，从父母到周围邻居到这个，怎么都说这个没有安全感。 对。 然后呢，比方说我在滨海大道，深圳滨海大道散步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在你周围有这么几个民工打扮的人，光着膀子，衣服搭在肩膀上，慌了慌了在你身边走过， 一定要路过， 看你一两眼走了。哎呦，我就发现我马上就想走， 心慌了吧。 但是呢，你回头一想呢，民工也是建设者呀。 对。 很多民工人品比不是民工的人还好。 对。 这个当然是这样的。可是你为什么？你说你怕不怕？ 怕。就好像我刚从三亚拍完戏回来，他们对于我在手上在走在路上的时候，能够很自由的把手机拿在脖子上讲话，他们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事。他们都觉得要小心，因为我助理亲眼才到了三亚两天，就看到抢案。白天呢？ 那个现在南方很多城市是蛮厉害的，据说有那个什么斧头党啊、菜刀党啊、 斧头帮、 锤子帮啊， 砍手党 啊，这个社会治安呢，当然哪里都是不太好了哈。这个人的有这个恶性膨胀的这个欲望，关键是社会应该有一个保障机制来克制这个人性恶。那比如总有些人要做假药、假酒，那么对这些人，这个政府也好，社会也好，有一个什么克制机制，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现在呢，你说我们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当然我觉得那些做坏事的人好像蛮有安全感的。 他们不怕， 当然就是他为什么有安全感？比如说你让我去做一个坏事，我会很胆小，说这个是遭到惩罚怎么办，是吧？或者是要我这个当一个老师，一个做老师的做了一个假东西丢了脸怎么办？哎，我发现有的人胆子很大。人家有安全感，他怎么不想我做了假药之后？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假药这件事我不敢讲，但有关于那些什么砍手党啊、斧头党，我曾经看过一个他们的访问，就是他们被抓了之后被采访。首先第一，被抓了之后害怕的是警察。那个采访上面是这样写的，害怕警察为什么？因为那些斧头帮的人如果没有办法，比方说就地正法，就马上进监牢的话，他们会就重过来寻仇。警察很害怕。第二是，我有看到一个 斧头帮，好像在讲周星驰的电影，斧头帮的老其中一位也不是老大，就是成员，他就说我怕什么呢，其实我如果从乡，我是从乡下出来的，我在乡下很有可能会饿死，我没有工作，我没有学历，我什么都没有，但我在这儿我拼一次，我要么就是死，我要么就是好好的做大款活着，那他为什么不拼呢？所以我觉得他们抱持的心理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 你真的就是因为就是说咱不是说歧视谁哈，但现在问题在于什么，这个密度啊已经到我们身边了，你比如说我说为什么你会不安全，你会觉得害怕，因为我自己就被抢过两次，后来公安破案了，告诉我抢我的人就是像你说的这种打过工后来没工作，于是就流窜在这一带专门抢人，你包括在我身边，我们节目的制片人在北京开着车要堵车呢，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左边一个人做事要打他，右边哐叽把车门拉开，把包抢走就跑了，你这车进退不得。你再说就我的好朋友许戈辉，他们家小保姆走在路上给人一个勒着脖子捂住嘴，四个兜掏了个遍，你想想，就说你之所以害怕是因为 真的发生了在你身边， 对，不是什么妄想狂，是因为真的切近到这个，所以你知道我想起来，我那天从这个京石高速入口我开车啊，一个小伙子当当当敲我车门，我摇开，他问我，我说你干嘛，他说这个哎，我能不能你去哪儿，我说干什么，他说我能不能搭你的车，你知道我当时的反应啊是生理性的，我去家关上车门就走了，后来我又一想啊， 他真的需要你帮助， 小伙子看着也挺善良的，就不像坏人，可是你说对咱们来说你搭我的车这是那是就 其实啊你有车后边有空搭人一段本来是学雷锋的好事啊，可是现在由于这个社会的这个游戏规则变了，学雷锋变成很难的一件事了啊，我就记得哈，我们你比如说现在你组织学生到火车站去帮人家扛包，那肯定把人吓着，没有人认为说你是来学雷锋了，肯定认为是抢劫来了。 对，你试试，接着碰见佟老师帮你拿包， 肯定死活抱住，肯定死活抱住，不肯松手的。 真的，我觉得真的在这个社会做好人变得特别的难。 反而呢，做坏事的人呢，有了这个安全感了。我正好是昨天刚在一个电视台呢去谈那个《水浒传》的节目啊，这个当时的《水浒传》里面，宋江他们等人啊，就说咱们不能谋反，就是要遵守社会规矩啊，不能造反。这李逵就不同意，李逵说多少谋反的都做了高官。我说李逵是个粗人呐，但这话说的太精彩了。他说你怕什么呀？ 对， 都到你头上， 避免引起人们不利的联想。我们要去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小时续篇，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咱说这假药怎么又扯到社会治安上了 啊？这一切问题啊，都有一个安全在后边，我觉得是。 对， 你出门你也不觉得不安全。我现在当一个当老师的，我看到学生作业，我总怀疑他是假的，就产生职业病了。 不会吧？ 真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得了一种不信任强迫症。 我就是。 对，你得到 无法纠正，就怀疑一切。谁说的？我都点头。你给我要钱，开门。就是这已经变成这么机灵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你知道啊，这个真是。咱就说这个为什么有些人是说中国没有宗教，人们现在金钱第一，孔老师好像不同意这种， 倒不是因为没有宗教，因为古代也没有宗教啊，孔夫子 也没有宗教啊， 那不是宗教啊，还是一种思想，并不是那个崇信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物，不是崇拜一个超自然。 我现在是想啊，一些比较实在的地方，你好比说你说这个假啊，我想起这个齐齐哈尔这事让我想起啊，咱们原来报道过的那个陈小兰，上海的那个打假的那个医生，你知道吗，这个医生连续九年说什么激光针这种疗法吗，他觉得有问题，而且呢这个配备的一个仪器，一种输液器，生产编号那是真的假的，生产编号什么都是假的，于是呢他去投诉，后来呢就停了，停了呢他发现其他医院还在用，然后呢他又跟上级部门反映，上级部门跟他说呀，说这个其他医院没有投诉的，所以呢你只管你那个医院，而且还跟他讲你得是受害者呀，我们这直接受害者投诉。于是你要不说为什么说人陈小兰呢，自己以身试法，自己在不同的几个医院打了这种所谓的这个神奇激光针，然后说这下我用了，我是受害者，这样这个有关部门最后彻底取消了这个。但是我跟你说，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在行业内你动了人家的奶酪， 对，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人家说你是另类。 嗯， 这个人53岁的这个陈小兰，现在生活靠着亲友救济，因为呢，没有工作，受到了这种强迫下岗的待遇，还取消了什么人家的保险呐、啊，或者是什么待遇。 你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做好事受惩罚呀，啊，做好事受冤屈啊。我前两年还看到一个报道，就是那个雷锋班的一个战士，他因为他 是雷锋班， 就是雷锋生前所在的那个班级，解放军的那个班有一个战士，他们是继承雷锋的精神，学雷锋嘛。他退伍了，工作了，工作以后再继续学雷锋，但是就被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父亲、哥哥认为是有精神病，劝他改，他不改，然后就把他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认为他是有病的人。也就是这样的人，在我们像这个陈小兰这个一样的，像这个很可尊敬的大夫一样，这样的人已经被看成是不正常的。 是 啊，已经被看成不正常 的。说什么说真话。而且你像齐齐哈尔这个哈、好多个环节呢。其实你说要是说这个人他真知道说这玩意儿就死人了， 嗯， 他这钱最后也挣不着啊， 嗯， 对吧， 嗯。 其实我觉得啊，其实是很多地方啊弥漫着一种稀里糊涂， 嗯， 就大而化 而过且过， 就嗨，就那么回事吧。 只要不出人命啊，一般的弄虚作假好像是正常的，大家都可以原谅。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大学老师，他跟我讲，他发现他的那个研究生的论文是有很多抄袭的部分，他就把这个研究生叫来去批评他，说你看这一段是抄袭的吧，你看这一段是抄袭，你怎么抄这么多了？ 嗯， 哎，这个学生不但不忏悔，说他们都比我抄得多，他说别人都比他抄得多，他的意思我这算什么，你还你委屈我。这个老师非常，我这朋友非常吃惊啊，说这个他没有想到说是学生居然这样来辩解， 这就是道德观嘛， 道德观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 就他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你为什么举报他、你要举报就举报源头， 而且我是傻， 对，我是旁枝末节的事情你举报我没有。 他说别人甚至有全篇都抄袭的，你应该抓那个人。 对啊， 所以这在他这个观念中呢，这是正常的，弄虚作假是正常的。 哎，你说都是这个华人社会哈、阿宝，你给我们反馈一下台湾这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说你刚刚说那个事情太可怕了，我刚刚一下子那个血轰的弄到脑上，我 想你十三妹有激 动，我都没办法说话，你知道吗？基本上我觉得台湾这个是好，我想说的是，目前来讲我都还没有听过这么离谱的， 嗯， 就是我想可能是整个。不要说大环境了、就大家其实还挺克制的、因为我们都觉得可能我们都觉得不管是我们也好或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好、总得出去见人， 对对对，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怎么去背负这个事情、就是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大到让我们觉得哎呦不行，这我们可以不要脸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中国的九州啊，神州大地太大了，他也不要出去见人，他在黑龙江犯了事，明年他跑到云南去了。 所以、 你看咱们这现在倡导在学习这个八荣八耻 啊， 我在台湾呢、到处那个墙上、都看见八个字，忠孝节义 礼 义廉耻。 这是当年那谁啊，那个蒋介石， 蒋介石 他当委员长的时候、他提出那个新生活运动， 是 他讲的这个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但是我想这个讲廉耻是对的，但是光停留在口号上是没有用的。 我再说一个，为什么台湾真的我说脸这么重要，是因为台湾现在媒体太发达了。你今天比方说你在黑龙江犯了事，了不起黑龙江电视台上新联播了、但如果你躲到西藏或新疆，其实你还是可以好好过日子、可能他们不看电视的。台湾不是，台湾所有的媒体都已经无孔不入到一个境界、只要你出了一点他们觉得是可以有洞隙可钻的事情、包括比方说丑闻也好、绯闻，就是小小的，比方说你只是有婚外情也好、他一定让你全家都做不了人。 这是一个就是舆论监督的问题。 对，就比方说他真的就真的有一个大哥，娱乐圈的大哥，曾经当着所有记者、SNG 就是现场直播的、直播车的摄影机跪下来说、求求你们放过我。你看这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舆论的力量。就所有人都怕了，你知道吗？就如果我做坏事，最好不要让人知道。如果让人知道的话、也至少是漂亮一点，不要别人说傻，做什么凭什么？ 差远了。我们也应该舆论监督，但不该监督人家婚外情。就政府就是很多像这个假药的事情，我觉得呀、其实我现在感觉啊，将来历史会留下。就中国这段时期啊，很有意思。因为啊，百废待兴，积重难返。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啊，常常叫危机管理。就你看，就比如出了事情了， 哐的一通爆脆，然后呢国家出台规定或者什么什么的，但是呢你这东西要用到药上啊，那就是我说这不见棺材 不掉泪 不落泪啊， 不落泪， 这就是说咱中国人命不值钱呐、啊，你往往得付出人命的代价才能换来国家一个方面的进步啊。 那所以我说刚刚的舆论那个还是有点根据，是因为台湾它非常透明化的告诉你说，如果你做错了事情你会经历哪些痛苦的煎熬，而这边的是其实你都还没经历想过你会经历什么痛苦煎熬，砰的人就已经死了，那就已经来不及了，你知道吗？ 还有呢，这个现在这个 还有发展广告之后再还有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啊。 这个。马帮见证天空铁道，七月敬请期待。 黄老师，还有 啊。就是说这个凡是涉及到人命关天的事情啊，和一般的弄虚作假应该区别对待啊。那个比如说从事医生这个职业，据说都要宣誓的，因为你关系到人家的生命嘛。那古人是从道德上看这件事情，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现在 我想说 害人一命就胜造七级浮屠， 对，我要说的就是你这句话，就是你别害人一命我就算你是活菩萨了。 对 啊，我觉得咱们每一行应该守住这个底线。比如说咱，我当老师的应该不弄虚作假，不搞假文凭、假论文。那么他们医生的不搞假药啊，做酒的不喝假酒。那你搞 三八荣八耻、 你搞媒体的，你应该干嘛？ 那我要 不说假话， 很多我觉得忏悔的地方。所以说，实际也不是说别人 啊， 很多东西啊，自己身上就存在。你也撒过谎，你也骗过人。 所以，我说实在的，像这件事情，我当然觉得，因为他真的死了人，而且又是跟国家又是跟药有关的事情，所以变得这么大。但是我真的也不觉得所谓的小奸小恶是可以被大家忽略的，因为这都是从小被养成的。你小的时候觉得小奸小恶没关系，当你长大之后就会觉得其实差别很大。 还是古人说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 小而为之。 没错， 就像 这个性质，还是孔子和曾子。 我讲到这， 孔子义。